姿势健身的。 谁问你了？我又不是算命的先生，你告诉我你的生辰八字干什么？ 小生尚未娶妻呀。 下面是悔婚的片段。吉日，老夫人命小生与小姐拜堂成亲，你倒是与不是啊？